gotta do to make you care? What do I do when lightning strikes me? And awake to find that you're not there. What do I do to make you want me? What have I gotta do to be heard? What do I say when it's all over? Sorry seems to be the hardest word. It's sad, so sad. It's a sad, sad situation. And it's getting more and more absurd. It seems to me that sorry seems to be the hardest word. May silent hues, may silent hues, may silent hues, may silent hues, may silent hues, may silent 是为了谁？你知道为何？ 伤心多久我才能看透，离开你多久手才会放手，是否我在你的心里还有一点痛，爱情随风心彻底放纵，让自己疯，还隐隐作痛，还记得你笑容，这回忆多么沉重，你也没有过，还隐隐作痛，还看见你放手，这回忆多么美丽，刺痛我心痛，我心痛。彻底放 春天，走在这城市的人群中，在不知不觉的一瞬间，我想起你。你是记忆中最美的春天，是我难以再回去的昨天。你像鲜花那样的绽放，让我心动。在阳光温暖的春天，走在这城市的人群中，在不知不觉的一瞬间，不想起。也许就在这一瞬间，你的笑容依然如晚霞般，在川流不息的时光中，神采飞扬。

拥抱，但我不想欺骗我， 只想分开说， 讨厌这样爱变之后谁都不认得，情人终究不一定变朋友，越相互关心着越加速疏远了，别触碰我在坚强的笑容，热情结束以后，冷静开始愈合，时间开始怂恿却深爱的人放弃，我不想倒数还能爱多久，不爱我请离开我，勇敢祝福一切，找到幸福一切，我会耐心等候并重新适应寂寞，开始倒数开始忘记，值得你的爱我决定不是我，是不是从前我们太冷酷，任性妄想反方向移动，直到看不清楚，你说出那一句谢谢你，眼泪忽然多狂乱，就快要不能自己，难很困难，再见要说的多快乐，热情结束以后，冷静开始以后，时间开始怂恿，却深爱的人放弃，我不想倒数还能爱多久，不爱我请离开我，勇敢祝福一切，找到幸福一切，我会耐心等候并重新适应寂寞，开始倒数开始忘记，我们都爱过，热情结束以后，冷静开始以后，时间开始怂恿，却深爱的人放弃，我不想倒数还能爱多久，不爱我请离开我，勇敢祝福一切，找到幸福一切，我会耐心等候并重新适应寂寞，开始倒数开始忘记，值得你的爱决定不是我，艰难的路走，我相信这样是对的。 放开陈旧的往事，看见一身沧桑，走过